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2分35秒，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每天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档大型资讯服务类青春励志类栏目。 嗯呢， 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2018年重磅推出的青年说节目。那今天呢是7月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会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 我们再来说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话题是形容一下你忙成狗的状态。 形容一下忙成狗的状态。 其实我现在特别向往这种非常忙碌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忙碌是一种充实嘛， 就是能够 现在我的状态是不够忙， 能够体现生活的价值，能够体现生命的价值，是不是？ 文汤 啊， 文汤，大文汤， 体现生命的价值啊。然后大家可以把频率啊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我们的一天呢从满满的正能量开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啦。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头条号给大家带来3条消息。首先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薪酬。 哎呦， 中国37城薪酬排行。 一上来就聊这好吗？ 就聊这么伤感情的话题 啊？好吗？对，咱俩是不是刚说完这个话题？ 咱俩这个在没有看稿的时候默默的先聊了一会儿这话题。那昨天呢，2018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发布了，北京呢平均薪酬超过了1万元，占第一位。 这份报告呢，反映了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职场竞争态势以及薪酬的变化情况。那报告数据显示呢，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7832元，其中呢，北京、上海、深圳的平均薪酬超过了9000元，占据榜单的前三位。北京呢，更是以10531元的薪酬水平领跑其他城市。 哎，这个、 大家可以拿着自己的工资单哈、对照一下 啊， 你是在这个平均值一上呢，还是一下呢？ 这月差不少哇！啊，然后啊，这份报告也显示呢，说这个不同职业的薪酬水平方面啊， 嗯， 高级管理继续蝉联十大高薪职业的榜首， 嗯， 以20088元的高薪继续领跑其他行业。管理人才作为各行业抢夺的重磅角色呢，长期处于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 嗯，哎，这个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咱们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程序员应该是拿钱最多的。 程序员，那程序员谁管？ 程序员就是管程序员的高管来管。 哎，对喽，所以说管程序员的高管还是拿的最多的， 是吧？ 啊，对。 技术类的总监呗。 哎，对，然后这个当前的就业形势如何呢？对吧？咱这个你提到这工资得有竞争啊， 嗯， 对吧？岗位有的时候是有限的呀，对吧？然后报告还说呀，说这个2018年夏季啊，平均是38个人竞争一个岗位，比去年同期会更加的激烈。 嗯，给大家带来一些职场的风向哈， 来职场 也有助于你在这个未来找工作或者是跳槽，给自己寻找一个方向， 哎，做一个好的规划。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在北京的小伙伴们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从下周一开始呢，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又开始新一轮的轮换，下周一限行3和8啊，一直以来交通压力比较大的4和9限行日挪到了周二。 嗯，那根据市政府发布的通告呢，从2018年7月9号到10月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那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呢，按0号管理。 嗯， 限行的时间呢，依然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范围是5环道路以内，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 哎，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形容一下你。忙成、啊、不对，这是忙成猪， 那是懒成猪的状态、 啊、懒成猪的状态，哇，这就是 忙成汪汪 啊，对对，然后就是那种成天就张牙舞爪，然后就是那个都在 手脚乱飞的 啊，手脚乱飞的那种感觉，忙成狗的状态。 孔文，你先形容一下你最忙的时候忙成什么状态？ 我最忙的时候啊， 嗯， 我最忙的时候好像就是缺觉。 缺觉 啊，那比如说就是每天睡2-3个小时，然后可能连续几天的时间， 嗯， 就整个人都是飘的， 嗯 啊，然后就恨不得就随便找个犄角旮旯，然后一窝跟地上一躺，那么就能睡着。 嗯 啊， 我最忙的时候，反正是在交通工具上吃饭。 交通工具上吃饭， 比如说打一辆车，然后买一个三明治，啊，然后在车上吃饭。嗯， 哦， 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 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莎莎说，啊，每天朝九晚十，晚上下班连去超市买瓶水都没有力气迈进一步了。 朝九晚十， 我猜你一定是在互联网公司， 晚 或者是创业公司。 对对对，或者创业公司。你比如说晚上10点下班的话，对吧？ 嗯， 那回去之后是不是还要加会儿班呢？对吧？那你这个天这么热，你睡前总得洗个。 10点下班， 对啊， 回到家11点再加会儿班。 到家11点， 嗯， 再简短的对今天的工作收一个尾， 嗯， 对吧？咱得洗个澡吧， 嗯， 对不对？ 嗯， 这12点之后了， 不容易，不容易， 对吧？你说万一半夜老板再给我嘚啵一个电话过来， 嗯， 对吧？再临时给你布置点任务，哎呀。 不容易呀， 不容易，不容易。 离而熟了说，唯一衡量自我价值的东西，应该只剩工资日的银行账户了吧？哎，我觉得用这个工资账户能够说体现出来你付出的这个，劳动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对吧？ 嗯，能够体现出来是不错的。 嗯， 能够体现出来是不错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边呢啊，然后会有一杆秤，对吧？公司呢给你的这个薪酬， 嗯， 或者说评价体系， 嗯， 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哎呀，这个就很纠结了。 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工资也是跟这个不同行业和不同的这个，哎，时代吧，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哎，对对对，然后啊，这个还有丹丹也说啊，丹丹他说，这个领导上司啊，天天这个夺命连环 call 啊，就是这个打电话，然后一会儿就给你布置这个任务， 嗯， 啊，一会儿那个需要修改， 嗯， 这个房贷还没有还完，怎么能停下来呢？ 怎么敢停下来呢？ 嗯，说明这个丹丹很有危机感。我不知道孔文最近你有没有刷微博刷刷刷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说不上班是什么体验？ 不上班什么体验？ 好像就是有一个85后，他分享了他为什么可以不上班啊，家里有一套房可以租出去，然后呢，他还有一些存款，这些存款呢在做一个固定收益的理财，然后他每个月呢就是收房租，然后收这个理财的利息，然后呢就可以达到说我不上班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能达到比如说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个高管的那个 平均薪酬 20,088元，这数我记得特别清楚， 差不多，对，差不多 啊。 然后他就在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不上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个文章中并没有说炫富啊，或者说啊我不上班我多么嘚瑟哈，而是还是挺平实的，在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不上班有的时候还是挺无聊的，对吧？需要这个杀时间 ，kill time。 对 吧，是要杀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呢为了杀时间，比如说遛个狗啊，比如说这做个饭呢，对吧，打个牌， 打牌然后再赢点。哎，就是他有没有说那个他租出去的那套房是怎么来的？ 这个具体咱们就无从追溯了， 这没聊是吧？ 无从追溯了， 无从追溯。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忙成狗的状态 啊，忙成狗的状态， 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完全不上班， 完全不上班，完全不上班。我觉得这个和人的性格还有生活的追求是一样的啊， 对的， 就是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我就是不上班，但是我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对吧？然后每天我睡到自然醒，然后起来之后你给自己弄点吃的，然后上上那个什么就是购物，网购一下，然后看看剧，啊，然后又该吃晚饭了。 总之，这个我看了一篇文章里面的最后啊，他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上不上班，确实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说他觉得他自己就比较容易满足，没有特别大的对于职业和事业的追求。那他觉得这种工作还这种生活的节奏是他目前比较满意的。那我觉得如果是哎，你对工作和这个职业或者说你的这个事业啊是非常有追求的，也许忙成狗的状态对于你来说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哎，对，就是刚才爽爽也说了，说最近比较闲，看来你最近还是比较期待忙成狗。 忙一点吧，别忙成狗， 忙一点。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中考成绩昨天是新鲜出炉，7月7号开始填志愿。昨天中午12点的中考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的人数统计。啊，我们也这个统计发现了一下，今年全市570分以上的考生共有152人，城六区中海淀区最多34人，东城区次值570分以上的是32人。除了城六区外呢，通州区达到570分以上的考生是38个人，38名同学。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中考采取分区网上评卷的方式进行，所以判卷的宽严度并不相同，那各个区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提醒各位考生，填报志愿时应该看自己的排名，而不仅仅是分数。 对。然后啊，还有就是啊，今年中招录取呢，按照这个提前招生、分额分配招生和统一招生录取的这样一个顺序，全部采取网上录取方式进行。7月7号到11号，考生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志愿。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啊，就是如果说大家那种忙成狗的状态了之后，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省去，就是我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就是会瘦下来， 会吗？也有一种东西叫压力肥 啊，压力肥，有的朋友们可能也确实会这样， 但大部分人可能会累瘦， 对，会累瘦啊，累瘦的话，那就那个就减肥这件事情，可能稍带脚的也就不用那么特别去考虑了，对吧？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来自阿雅的《减肥拳》，大家了解一下。 1, 2, 3, 4, 2, 2, 3 首好听的歌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给大家普及一个热词。这个热词是什么呢？叫做陀螺青年。 陀螺青年， 陀螺青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是这个忙成狗的陀螺青年吗？ 类似， 就是一直特别特别的忙碌哈，一直溜溜溜转， 转着不停的那种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隐形贫困人口，还有什么局外人啊，这王局带起来的这个热词儿，前段时间这个啊就在朋友圈，然后就是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最近他们的身影已经散去了，又一个人设在朋友圈火了，他就是陀螺青年。这陀螺青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啊，形容就是刚才像爽上说的那种，就是一种忙碌不停的状态。哎，嘴里说着丧，身体却在拼，啊，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在很诚实，每天在不停的忙碌啊，他们在社交啊，什么深造啊，然后就是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新的方向，让转动更加富有积极的人生意义。 那仔细一想呢，这种忙成狗的状态确实是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而蒋方舟认为说，陀螺似的人生或许是无法忽视的存在，但却不是永恒不变的宿命。我们当代人过的呢，循环往复的生活并不像陀螺，倒更像钻头。 钻头 人呢，要不断的旋转，才能拒绝命运的摆布，找到真正的自由。蒋方舟这个正能量了哈， 你觉得说的还是不错的，对吧？ 其实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叫这个小森林，它里边也是就是把人生比作这个陀螺，但他说的是这种陀螺呢是旋转上升的， 小陀螺， 怎么觉得后面还有别的？ 小骆驼，想起了一个那个，小品那个啊，潘长江和蔡明演的那个啊， 永远记不住这个潘长江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挺有意思的。这两天球迷朋友们呢，然后可以抓紧时间补两天觉， 休息 啊，对吧？然后从明天晚上10点钟开始，这个1/8的比赛就要开始了，但是呢，之前比赛当中这个巴西队的核心内马尔的表现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啊，不是在于他在球，不在就是在球场上那个发挥的一些表现，而是这个就被对手侵犯犯规之后 摔倒之后， 哎呀，打滚儿， 这个被侵犯后倒地的夸张表现引发了一些争议，我们也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这个 P 图， 网友的 P 图啊。 哎，对。 那在这个墨西哥队员和教练奥索里奥看来，内马尔过度反应是在拖延时间。那马拉多纳说呢，内马尔的打滚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有荷兰红十字会说亲爱的内马尔，如果你真的感到疼痛，请查看我们的 APP 获取建议。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蹭热度 啊。 对此呢，内马尔表示说，任何说我在演戏的评价都是对我的诋毁。巴西队的主帅这个蒂特也没有更多的谈论有关的争议，他说，我看到发生了什么，每个人也都看到了，你们可以多看看回放。 哎，对，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内马尔是表演过度了吗？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被侵犯啊，被犯规之后，我觉得那下犯规吧还行，不太会担心球员，比如说在犯规的过程当中，然后会有什么受伤啊这种情况，然后就内马尔一打滚，然后我觉得他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把自己给滚伤了？ 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是要表演也是有风险的。 对，表演是需要有风险的。 人生如戏，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全靠演技啊。但是 不能给内马尔定性，对吧？ 对， 存在争议啊， 存在争议。对，然后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的淘汰赛啊，然后内马尔的表现，然后这个大家引起这个争论之后，他这个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在这个打滚这个事情上啊，有没有 再修炼一下自己的演技？ 对对对，有没有什么变化啊？最近朋友圈，然后 对 大家传， 各种， 哎呦，我的天哪， 确实是一个话题热度哈。 对对对， 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哎，《我不是药神》，然后宣布提档啊，今天0点公映。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然后我还想去这个， 看首映。 对对对，我说要不要去看一下？结果后来一想，我今天早晨我还要早起，我还要那个，我有工作，我还要早晨陪伴大家。 陀螺一样的人生要旋转， 我有陀螺一样的人生，我从早晨6点钟就要开始，我要给大家一天当中从满满的正能量开始，然后算了吧，我先不看了。 你说领导要是不听到这段，是不是有点委屈你？ 就我到时候我给他剪一小视频，我给他私信发一下。 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比原定的六号提前了一天提档上映了。哎，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这个影视圈多不多哈。 提档， 反正我很少见。 也会有， 也会有，是吧？那大家今天就可以去电影院一睹这部神作的风采了。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白血病患者在买不起天价救命药的情况下，找一位保健品店的老板代买印度低价仿制药的故事。那电影呢，由文牧野执导，徐峥、王传君、谭哲等人出演，还没有正式上映，票房已经破亿，豆瓣的评分更是达到了9.0分。 对， 那黄晓明、刘晓庆、蒋雯丽等明星看过影片，也是赞不绝口。 对，没错啊。然后， 而且这个影片还没有上映就遭遇了盗版， 还没上映。 今天呢，电影正式上映了，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欣赏影片，不要助长盗版的企业。我也是连着两天啊，在我这个有两个朋友圈的群里，大半夜的被炸醒了。 大半夜的被炸醒了、 就说：“哎呀，太好看了，这部电影。”多好多好看，大家一定要去看。 对，然后在我的朋友圈呢，然后就是，就是不太关心这些，或者说对影视啊这些，就是我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没有说特别偏好的一个朋友，专门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去赞这部电影， 是吧？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能会被朋友圈刷屏， 是吧？ 对，期待一下。 今天，对，我们期待一下这部电影，大家更多的朋友们看了之后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评价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入了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于评人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泽弟。 哎，泽弟，那个本周给大家带来哪些娱乐方面的分享？ 我因为刚才听到咱们这边也在分享电影，然后我也想跟大家首先分享一部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动物世界》。 好的。 其实《动物世界》我之前在前几周连线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因为这个是上海电影节的第一部开幕的影片嘛。然后等到实际上映了以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冲到电影院去看了。然后我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部内容，然后这一部呢就是，可能一开始去的时候，在没有了解更多的情况的时候，会对它是一个感情戏的期待。但实际上看了影片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烧脑的这种这个赌博类的呀，然后有这种人性博弈的影片。因为呢它是由这个日本人气漫画赌博末世录所改编的，然后里面是有增减了一些内容，但是使得整个的完成度更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观影体验也更加的有节奏感。而且呢这个里面还用了很多的特效，特效是由阿凡达的这个制作的特效公司这个业界翘楚维塔数码操刀制作的，就绝对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五毛特效。除此之外呢，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对这部影片可能期待是感情戏的程度居多，因为它的主角是李易峰，毕竟是在我们概念里是主打颜值的这么一个小鲜肉，但实际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他的演技绝对是为他已经向这个演技他加上了很多的分。然后而且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整部片子其实它是偏向于这种人性的思考，也是为什么它从原来的这个赌博末世录的这个名字改成了动物世界，因为它想就是展现的是一个就是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它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像主角郑开思一样的人，他是可能是被人骗了呀，然后没有钱，然后迫于无奈是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去来到这个赌船上去赌博，然后来争取自己求生的唯一的出路，就好像是动物世界里面那些每天奔波呀，然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然后去维持自己生命的一些动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圈层，就是在赌船上面的一些有钱的人，对他们而言他们并不在乎说我做一个简单的筹码这种置换，而是他们把这些为了争取自己生命去搏斗的人的行为当作他们的赌注的中心，就是他们来赌啊，那这个人他是会赢或者这个人是输。然后像这种人的话，他们可能就更像是这种动物世界里面的那些劣势者，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强势的动物，它们有的时候甚至是捕猎并不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是真的是就是为了玩耍，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很残酷的感觉。而且呢，就像这种片子它毕竟有的那种烧脑的反转，因为我不能跟大家泄露太多的剧情，你就可能降低你的观影体验。但如果你真的是喜欢比较烧脑的内容，而且呢对这种人性的思考有一些期待，或者说自己平时也会做相关的思考的话，我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动物世界》。 好的。 然后刚才说了说我们这个两部片子嘛，然后一部片子就是说我本来是期待的是看一个可能偏爱情相关的片子，实际上看到了一个烧脑类的题材。但是我现在推荐的呢是在这个搜狐平台进行播放的一部大热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我本来是冲着烧脑的题材去的，打开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部爱情内容，就是爱情冒险内容。对，就是由陈坤还有万茜所演的。一开始宣传的时候说的是烧脑谍战电视剧脱身。因为说到陈坤，其实这部片子在上映之前我一直特别特别的期待，因为曾经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那种青春少年的感觉，或者说在龙门飞甲里面他也曾经尝试过做这个一人分饰两角。 由于是泽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由于时间的关系，然后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说一下然后这部剧的更新时间。 哦，好的好的，这部剧的话它现在已经更新到了43集了，然后如果要是你有会员的话你还可以提前看到2集，每周的话都是24点跟卫视同步播放。 好的好的，感谢泽弟本周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拜拜。 继续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 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或者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982青年说，也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 哎，对，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在说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啊，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剧，这部剧的名字叫做面具。 这部剧我爸肯定喜欢，谍战剧爱好者。 谍战剧爱好者是吧？ 是的 啊，面具啊，这部谍战剧明晚呢将会登陆北京卫视，侯勇、祖峰将会展开猫鼠追逐，这两位演员 大咖，我觉得是算是戏骨吧， 算，一定算，对吧啊。祖峰 还有这个很久没有见的梅婷， 女主演是梅婷主演的谍战剧《面具》啊，明天晚上在北京卫视会开播。 那《面具》呢，讲述了解放前夕，祖峰饰演的潜伏在哈尔滨十年的国民党特务李春秋，在平淡的生活中突然被上级唤醒。 春秋， 那除了要执行残酷的任务呢，他还不得不承受来自同事丁战国的怀疑与试探，面对来自妻子的不解与争执。 哦，这个丁战国同志是谁饰演的呢？是侯勇饰演。他说啊，如果李春秋是老鼠的话，那么丁战国就是猫啊，这是前妻。但是随着这个案情抽丝剥茧式的推动，大家会有觉得不对劲儿啊，感觉每个人物都有点问题。所以呢，这部戏好玩的点就在于这个人物的设置，隔几集就会有一个反转。然后也再次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电视剧《面具》从明天开始，每晚7:30在会在北京卫视播出。 欢迎您来收看。 哎，那个，到时候那个跟叔叔，我到时候提醒他啊， 提醒一下， 提醒。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过程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做就形容一下你忙成狗的状态， 形容你的陀螺人生。 陀螺人生啊， 看到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哈，清河说旋转不是最终的结果，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有效率有方向的转。哎，我觉得他说的对， 有理，有理。然后这个网友 SW 他说，在工作挤占了大部分私人时间之余，我一定会给自己留一部分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努力把陀螺青年发展成斜杠青年。 支持你。 这两个词儿其实我觉得类似，是不是？ 这两个词儿其实说的是两个层面，陀螺青年说的是一种状态，就是很忙碌，斜杠青年说的是你有很多的角色，或者说你除了自己的主业之外，其实你还有副业，有其他的身份。 对，但是 比如说孔文， 对吧， 主持人 杠 业余足球运动员， 杠篮球 业余歌神， 业余歌神，业余篮球运动员，业余演员是吧，业余制片人，业余编剧，业余导演，业余歌手，业余 DJ 孔文，主持人，杠业余一切，一切都业余， 一切都业余。但是好像这个陀螺青年，你比如说我要想再去求学呀，再去发展一下呀，是吧，那这杠也就会多了嘛。 是的， 对吧。然后还有无声口号，他说，哎，我想起了一首叫做陀螺的歌。作者呢就把人比作了陀螺，哎呀，在各种的场合各种情绪之间选择转换啊，有丧有无奈，但是还提倡呢积极有为的思想。 没听过， 真没听过。陀螺是谁唱的？是不是民谣歌手唱的？我好像记得 陀螺没听过。Sugar 说，最近开启了每天漫长的上下班堵车之路，以前呢上午的起床时间现在已经变成了出门的时间，开车得40-50分钟，公交将近一个半小时，天气不好就堵得更厉害，下班的公交车呢基本上睡一觉才发现还堵在路上。今年得定个目标，在明年驾驶本过期前必须要把车学会 啊，必须把车学会啊，不要把车学会，然后开车呢，这个作为一个特别大的期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这个问题呢，你学会了之后，可能会有新的困扰的。 学车还不如搬家。 啊、 就住得近点、 啊，住得近点，然后一看，就然后近点的房子可能更贵，租金啊，这么之类的。 多赚点， 更头疼，多赚点。这是一个死循环，你发现吗？对不对？然后这大伟说忙成狗，地铁都坐错方向。然后刚才爽人问我的时候， 我会有过这种情况， 嗯， 啊，做错方向，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觉得我做错方向不是因为太忙， 嗯， 是因为玩手机， 玩手机是吧？ 对 啊，因为我可能是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然后一晚上没有睡， 哦、 啊，一晚上没有睡，然后彻底是做错方向，然后呢，在那次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路人，然后我靠他的肩膀睡着了，但是他没有叫醒我。 哇！ 啊，也是这个，那天的感受吧，然后也记录到了我的朋友圈里。 嗯。 啊，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 花落说：“忙成狗，蹲个坑都舍不得离开马桶，哪来的思考人生？” 这蹲个坑都舍不得离开马桶啊、嗯，哥们儿，小心一会儿腿麻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啊，然后聊一聊这个大家忙成狗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奇葩青年有话说，首先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退休的华裔工程师在美国办数学补习班，生意超级火爆。那网友果子猫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美国有一位已经退休的华裔工程师亚里克斯在硅谷已经开办了20年的数学补习班、 哦、 越来越多的学生慕名前来，一到考试前夕呢就会挤爆补习班。 嗯， 亚里克斯也说他本科硕士博士学的都是化工，后来做了6年化工工程师，他发现当地的数学教育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就开始办补习班。那20年来呢，来上补习班的孩子有2000多个。 嗯，然后网友呢对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看法，叫做同一个世界少不了的辅导班。 嗯，而且都是这个中文的老师、啊、 办了20年、 嗯、 是不是跟于老师创业的那个年代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什么老师？ 俞敏洪老师。 有可能，有可能， 对不对？ 嗯， 啊，这俞敏洪办英语，他这边办数学。 嗯，我觉得这个华人在国外办数学补习班应该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哎，对，这个没错， 就肯定是能吸引非常多的这个生源、嗯、 对啊。然后刚才网友说了嘛，说同一个世界少不了的辅导班，但是呢也有这些某些同学啊，他们可能不需要辅导班。 嗯， 这网友光仔就跟我们说，他说上周末的时候呢，比利时8岁的小朋友劳伦特高中毕业了。 嗯， 啊，在之前的时候呢，劳伦特在18个月内完成了6年的学业，暑假之后他就将进入大学读书。劳伦特在智商测试当中的得分达到了145。啊，他的父亲说呢，说小时候劳伦特很难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对玩具也不是特别感兴趣，而父母对儿子未来的职业呢并不担心。啊，他的父亲说，如果他明天决定成为一名木匠，那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问题，只要他开心就行。 有网友说了，说 Sheldon 是你吗？ 这个 天才少年呢？ 天才少年，对、嗯、 其实我特别关注的是这个，就是他父亲说他们对他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哈、 嗯、 并没有很高的期待，或者说寄予了厚望。 没错， 不像是这个有些中国父母可能这个孩子表现出某种天赋之后就会哎呀这个 就努力的然后往 陪读啊， 往那个方向培养， 是他们还是很开放的，对吧？ 对，这个也是、 啊、 对对，这个也是我这条消息然后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然后高智商的小孩可能我们通过其他的很多途径啊，可能这个并不鲜见。 嗯， 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父亲呢接受采访，然后这句话我觉得对中国的很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确实是值得值得思考的。 是的、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哈，网友王女士跟我们分享说，她下个月要和男朋友出国度假，但她现在非常的焦虑。 为啥呢？ 王女士说，哎呀，这个我平常不化妆绝对不见人、 哎、 谈了近2年的恋爱，男朋友还从来没见过我素颜呢。然后她说，有一次下楼想起忘了画眉毛，明知要迟到还是赶紧跑回家补妆。而下个月她就要和男朋友一起相处9天，她害怕对方见到自己卸妆后的反差被吓跑。 嗯，卸妆后的反差。然后这个专家就说啊，说这种现象是典型的心理强迫症。 嗯， 啊，大家不要简单的将外貌与自我价值关联起来、 嗯、 要学会对自己的容貌多些正面的评价，建立不化妆也很美的信心啊。所以呢，正在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仙女儿小改改们啊、嗯、大家觉得对吧？反正 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对啊， 啊， 不化妆也很美，这就纯粹是这个给自己洗脑。 不化妆也很美，我觉得 不化妆有一种情况可以，就是你把这个、嗯、 这个直播的镜头打开，然后加上美颜，加上瘦脸， 加美颜， 嗯，就是也挺美的， 是吧？有这么一说，啊、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真的不化妆不出门，然后那种那个就姑娘说这个眉毛忘了画，就是我宁可让男朋友然后等一会儿，然后或者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正事儿要做的话， 嗯 啊，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话， 嗯， 我还画一眉毛，我觉得没这必要吧。 嗯，我觉得有可能是夸大了自己这个妆前妆后的一个反差哈。 哦， 当然如果你是那种这个我们能看到的那种非常牛的那种美妆博主哈，说我能够哎呀把自己画的完全都不像我自己了，那我们另当别论哈。但是我觉得通常一般人的这种化妆的技法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然后也给这个非常焦虑的王女士啊支一招，现在也有很多的素颜霜可以选择尝试 啊、哦、对吧。然后与其每天都那么累然后惦记着自己的妆，实在不行要不咱们就整一下呢。 嗯，也可以， 也可以、 嗯、 是吧、嗯、啊，微整一下，微调一下， 是，或者说你比如说眉毛的问题，对吧， 对吧，你种个什么，那叫什么半永久， 半永久， 半永久，对吧， 是、 啊、哎，我这还挺清楚啊。 门清 门清。今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关于说这个生活工作忙碌啊，什么斜杠青年呐、啊 嗯、 陀螺青年啊、 嗯、 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就是回到斜杠青年这话题。 嗯， 说这斜杠青年啊，是就是指，再把这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一群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生活的人群。 这不是就是冰岛队吗？ 冰岛队、 嗯、 这不就是我吗？对吧。啊，然后一切业余。然后网友明空跟我们说啊，他说在河南郑州，22岁的张兆华同学是一名斜杠青年。 嗯， 他白天呢是朝九晚六的微信编辑，晚上呢会变身采耳师，生意好的时候呢一晚上可以接待16个客人，赚300多块钱。他说想利用下班的时间呢做些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也会给自己增加一份收入。 嗯， 但是呢有网友啊就特别扎心的说你这是一份工作养不活自己吗？对吧，说是有房贷吗、 嗯、 是有车贷吗、 嗯、 是有女朋友要养吗、嗯、对吧呀，他说 都有。 说这个当然也有网友说表示很赞，说付出行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嗯，我也觉得值得肯定 啊。我也觉得值得肯定。 首先你这个有这个时间，对吧？ 对， 不妨去尝试一些喜欢的事情，关键在于他喜欢这个事儿。 嗯， 不是说哎呀我这下班已经累够呛了，对吧、 哎、 已经忙成狗了， 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 对、 啊、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生活压力有点太大。 嗯嗯，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能够找一个平衡点，就是我真的可能经济上现在会有一些压力、 嗯、 但是呢又能够和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结合起来， 嗯， 对吧，又能够填充我的时间，然后又能够带来一些收益。那 我觉得这个斜杠青年最重要的是有主有次，对吧，就比如说我有一个主业，这个给我带来主要的收入，也占据我主要的时间、 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副业，这个副业呢我有一点喜欢，占据我一点时间、 嗯、 给我增加一点收入，对吧、 嗯、 就是有主有次，只要分清主次就好。 嗯，那预告一下你那个书什么时候跟网友朋友们见面吗？ 先不剧透了。 先不剧透是吗？好的， 对 啊，那么这个我们期待这 也在做一些尝试啊， 做一些尝试，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尝试。 嗯， 哎呀， 分享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啊、 有意思的事情，来 说这个最近浙江工业大学的一夜开卷考试模式火了。什么叫一夜开卷呢？老师提前把考试范围告诉学生，然后下发一张考试用纸，让大家在手写考试范围内这个就是填充这个知识点。那考试的时候呢允许学生带着这张手书的考试课程内容纸进入考场啊，很简单，意思就是说我发给你一张大家都一样的纸、 哦、 这个纸呢不能打印，只能手写，然后呢你考试的时候可以带进考场。嗯 啊， 那这张纸呢 手写小抄， 是有个同学说他第一天熬夜抄到3点多，第二天抄到12点多，第三天起了个大早才抄完，一页纸上差不多写了有1-2万字，还控诉说还不如闭卷考试好呢。 嗯， 其实老师很聪明啊， 对， 嗯，利用这个方法让大家 抄一抄， 默写了一遍， 对对对，抄一抄知识点，对吧？ 是。 然后反正知道你们也不动笔， 是的， 对吧？那就变相让你们抄一抄那个，能记住1-2点也是好的嘛， 是的， 是吧？里面还透露着些许的无奈。嗯， 其实 现在这个学习的工具太多了哈，除了这个互联网之外， 嗯， 比如说什么这个像数学考试对吧，其实在国外很多场合也是可以带计算器的， 嗯，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可以依赖计算器的，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哎，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要回到一个相当于远古时代，对吗？又没有电脑，又没有资料，又没有这个计算器，明明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利用这些工具的。 嗯，有道理。 嗯，其实有的时候考试考的并不是我们的计算能力，而是一种逻辑能力 啊， 解题的这种思路，对不对？ 没错。 嗯 啊，就是有句话说的好嘛，就是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其实取决于你的见识。 见识。 对。 嗯 嗯，你是觉得我这句话跟你上的有点不太搭嘎是吗？ 我在努力的联系这二者之间。 哎呀，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逃犯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过， 嗯， 张学友的演唱会， 嗯， 杰伦的演唱会， 嗯， 都抓着过逃犯， 嗯， 现在呢，五月天的演唱会也逮着了啊， 嗯， 前两天五月天呢在演唱会的佛山开，然后现场执勤民警在核查现场观众身份信息的时候，发现一名女子与在逃人员身份信息吻合，该女子神色慌张，眼神闪烁，甚至连演唱会都不想看了，想要离开。民警把她带出去核查之后，确认她就是在逃人员李某。啊，然后在之前呢，学友大哥已经有了逃犯克星的美名。从今年4月7号到6月9号，学友大哥在南昌、赣州、嘉兴、金华四场巡回演唱会上，一共抓获了5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而杰伦在福州的演唱会也抓捕了1名在逃人员。 网友说，不抓罪犯的演唱会是没有灵魂的演唱会。 没有灵魂的演唱会啊。 我觉得这些歌手一方面哈，这个可能会略感欣慰，借助自己的这个演唱会的平台，可能帮助警方去找到了这个，这个在逃人员哈。另外，其实是不是也会心里会这个窃喜说，说啊，就我的歌声这么吸引人，对吧？冒着被抓的风险也要来听。 对，然后我刚才我就在想，看来就是做一歌手啊，做一个什么艺人呐，演员呐，对吧？然后有一定自己的代表作品，说还是挺好的，哎，但是有那种，你比如说，我就这一歌手20-30年，我就吃一首歌，吃两首歌，到哪儿我都唱这两首，是不是也挺没劲的？ 我的感觉是挺没劲的， 你是不是？ 因为他就是， 他首先开不了演唱会嘛。 就像我们说的陀螺一样，就一直在原地旋转嘛，对吧？ 他开不了演唱会，因为他的歌、他的作品凑不齐一场。 是的。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来说说三天打印一套别墅，建筑面积130平，造价近20万。昨天我们的网友空白键发来消息说，江苏苏州有一栋3D 别墅。火了。那这栋别墅呢，是一个苏州园林四合院，建筑面积130平方米，墙体材料呢取自建筑材料、工业垃圾等，用无人机扫描技术将一座现有的四合院扫描下来，3名工人用时3天打印完成，造价只有20万元。 20万啊！然后这个设计师就说啊，说这个打印别墅呢，就跟做蛋糕一样，一层一层的做。说这栋建筑啊，就是一层一层打印出来的。 哎，这我不知道，3D 打印的这个建筑，那它有地基吗？ 没有地基。没有地基。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 从地而起 啊，对，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在路上我看到了一条消息，是英国的一家科技公司，然后是利用这个区块的这个原理，但是不是区块链的技术啊，就是做这个移动的，叫什么？他所谓的概念叫做共享别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码头，大家可能看到过的那种集装箱，啊，一个大卡车可能会拉的集装箱大小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空间。然后呢，你可以挪动到任何地方，有足够的空间就可以啊。到了这个空间之后，然后你把这个集装箱式的这个东西，然后放到地上，然后一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移动的别墅， 好像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 啊，就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移动的别墅啊。那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小别墅，你比如说3人间、4人间，或者说哪怕2层的这种都可以实现。然后有的朋友可能会质疑说，这个你给我拉到一个空间里是吧？就是不是只是一个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房子里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 是吗？ 对，一应俱全。 真的是哆啦 A 梦啊！ 所以就是这种 未来离我们怎么这么近啊？ 未来啊，未来离我们很近，就是英国的一家科技公司现在已经，他们 推出的概念叫共享别墅， 听着很像变魔术哈。 嗯嗯，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应用的场景， 嗯， 让我们以后这个 Airbnb 就更方便快捷了，对吧？ 那就不需要他们了。 是的 啊，对吧？那以后可能就是那 自带， 对，那以后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场地。 是的， 对吧？ 空地， 空地啊，我把地平出来就好了，我把我的草养好就好了。 听着像一个高级的这个帐篷。 对，高级的帐篷。 嗯。 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然后现在给大家正在直播的是我每天早晨的陪伴大家的青年说，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做形容大家忙成狗的状态。 嗯， 忙成狗的状态。 网友默默说，不知道从几月开始每天上班都很忙，为了按时下班经常来不及喝水吃饭，白天忙成狗，晚上只想安静的瘫着。 嗯，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状态吧， 嗯， 对吧？大家比如说这个，哎，说这下班了，大家聚一聚，什么看个球啊，什么约个会啊，吃个饭呢，嗯，不想去， 嗯， 不想说话，什么都不想干， 只想北京瘫， 对，只想 在床上摆个大字， 对对对，摆个大字，然后开开空，打开空调，你什么都别找我， 嗯， 啊。 其实有的时候的这种累啊，是可以通过在床上休息来缓解的， 有的是不能通过那种方式， 对，有的是其实你可能需要再去运动一下， 对喽， 出出汗， 没错， 你就觉得更清爽了。 哎，对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虐，我本来我平常我就没运动的习惯，我那么累你还让我出去运动， 嗯，就是还是提示大家在特别累特别忙的时候要关心自己的这个血压呀，心跳啊，对吧， 嗯， 别在特别累的时候再去跑步，可能就是真的会有危险 哦。来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啊，嗯，这个毕业季了，大家可能有的离开自己工作，呸， 上学， 没工作，对，上学的时候这个城市会换手机号码。 嗯， 啊， 那换号码前呢，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对， 不仅仅是打电话，它还是我们的钱包，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安全码啊，和很多的这个我们个人信息都和我们的手机相关。如果你要更换手机号，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呢有以下这些啊。首先，你要及时备份 SIM 卡里的通讯录信息，通知所有的联系人你的手机号码已经变更了。 嗯， 第二个呢是要解绑你的银行卡，一般可以通过网银专业版或前往银行柜台解除绑定，同时变更你的优盾、网银、手机银行、短信等等这个银行业务的号码。 哎呦， 第三呢要更改微信的绑定，你可以从微信的设置当中更换手机号码。 哎，对，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支付宝，对吧，你也得给它解绑了。然后呢， 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 APP 都得解绑一下，哎，重新绑一下。基本上比如说所有涉及到购物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吧， 啊， 比如说所有涉及到你这个，总之所有有密码和账号登录的， 对， 可能都是需要。 对对对，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从我们最基本的日常支付的这个微信、支付宝开始，像什么积分卡， 是 啊，还有一些这什么什么打折卡，什么淘宝、微博， 包括抖音，这些不都通过手机登录？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所以说我一直我就觉得嘛，我就觉得现在一部手机的功能有点重， 嗯， 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好像没有什么， 干脆把手机芯片植入我们的胳膊， 对吧？那可能这件事情说起来之后，又好像离我们比较远，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你手机觉得有点重，然后又离不开它，然后觉得就还会有很多的担忧， 嗯， 啊，这怎么办？能不能分担一点那种问题？ 怎么办呢？这降低手机粘性呗， 那还是得自己呗。 嗯，对，但我觉得 自己管自己，自己管。 我觉得这种未来可能并不远，未来可能以后就很多的信息会跟随我们的身体一起， 嗯， 这些二维码呀，这些密码呀， 嗯嗯嗯， 扫一下你的虹膜，扫一下你的胳膊， 嗯。啊，据我了解，这个未来的区块链技术可能这方面的隐忧就能够解决， 是吧？ 对， 区块链也离我们很近了。 对对对，啊，没错。 嗯， 第五条呢，会员信息的更改，一些超市的积分卡呀，还有这个日化店的积分卡，都是可以报手机号就可以享受折扣的，记得要及时更改。第六个呢，就是要解绑淘宝、微博、QQ 等账户，还有证券、基金的账户，各类云盘绑定的手机号。哇塞，感觉有很大的工作量要做呢。最后，原有的手机号码如果不用了，要带身份证去当地的营业厅办理注销，否则呢，系统仍然会自动扣除每个月的月租费。 嗯，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的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是这些了。那么下半个时段，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将会给大家带来我们青年会客厅的精编精简的一个特别的版本，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啊， 也扣合今天的主题吧，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陀螺一般的忙碌的旋转中抽空来听听我们的青年说，放松一下。 对对对，我们不耽误大家，对吧？早晨的时候大家可能出门比较稍微晚一点，对吧？然后我们陪伴大家早晨洗漱， 嗯， 啊，吃早餐的时间，在路上的时间， 嗯， 啊，然后满满的一天从我们青年说的正能量开始。 祝你一天好心情，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 明天再见， 拜拜。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改革开放